2017年称颂白都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体思想研究小组16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朝鲜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参加者发给联合国秘书处的信件。上述团体在这一天还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谴责美国冒险的对朝侵略战争阴谋活动。